李记杀蛇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小姑娘名叫李记。李记聪明又勇敢，才12岁就学会了一身好武艺。一年有一天上午，忽然一大群人吹着喇叭，敲着铜锣，闹哄哄地跑到李记家来。走在头里是个当官的，他对李记的爸爸说，你女儿李记12岁，今年该送她去喂蛇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呀？原来这个地方有座大山，山上有个大洞，洞里有条大蟒蛇，大蟒蛇常常出来吃人。那个当官的就出了个坏主意，每年送一个12岁的姑娘去喂蟒蛇，这一年就该拿李记去喂蛇了。李记的爸爸妈妈抱住他，哭得眼泪流成了河。可是李记一点儿也不怕，他偷偷地带上一把宝剑，一个饭团，又让自己的大猎狗跟着，就这么走了。那些人把李记送到山脚下，就急急忙忙地跑了，他们怕蟒蛇出来咬自己呢。这荒山野岭里只留下李记一个人，他走上山去，一直走到山洞口，把那个饭团往地上一扔，那个饭团拌过蜂蜜可香了。那条大蟒蛇正饿着呢，闻到饭团的香味儿，就抬起本鸡大的脑袋，扭动着又粗又长的身子朝洞外爬，看见那饭团扑过去，一口咬住它，美滋滋地吃了起来。李记正等着这大蟒蛇里，他把手一挥，大猎狗汪汪叫了两声，就冲上去使劲咬住了大蟒蛇的脖子。这时候李记拿着宝剑对准大蟒蛇的脑袋就砍，嘴里还喊着，看你再咬人，看你还咬人。大蟒蛇疼得打了个滚儿，这才看见李记，就朝他扑来，呼嘶呼嘶地叫着，伸出长长的舌头。李记轻轻地向旁边一跳，对准蛇的花肚皮又砍了一剑。这一剑可真厉害，大蟒蛇疼得一下子盘起身子，呼呼地直喘气。李记又使劲砍了一阵子，大蟒蛇被他砍得稀巴烂，死了。李记擦了擦脸上的汗水，带着大猎狗回家了。他的爸爸妈妈还当他给蟒蛇吃了呢，坐在屋子里哭得正伤心。他们看见李记回来了，心里多高兴啊！村里的人也都到他家来问长问短，他们听说李记把大蟒蛇杀了，都夸他聪明勇敢。从此以后，姑娘们再也不会给送去喂蛇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